如果可以，就让我们只做半生不熟的好友，这样你便舍得一直温柔待我，而我也舍得一直对你温柔。因为我们不熟，所以没有理由放肆，总是会对很熟悉的人很随意，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不用装得多么多么绅士，或者说不用装得多么淑女，也不是装吧，就是可以尽情地表现最舒服的那一面，同时对方也会发现你跟想象当中不一样。所以有没有那样一个人的出现，让你觉得不要太熟悉了，就这样淡淡的保持一定距离刚刚好。然后呢，后来呢，你们真的就是半生不熟的好友了吗？好了，在这里听歌刚刚好。 说吧，说你爱我吧。 做一个善良的人，但不要处处忍让， 过分体谅别人只会增加自己的负担，遇到不心疼你的人，你所有的付出体谅都会变成理所当然。其实呢，我们很多的烦恼就是来自于都要照顾别人的感受，总是顾及别人的话，那谁来顾及你呢？喜欢的人，喜欢的事情，喜欢的生活状态，靠自己去争取，别让善良变成弱点，别让心软导致心理受伤。今天的你有没有太过于在乎别人的想法呢？继续来听歌。 跌跌撞撞在路上，只为心中的渴望，渴望不停地飞翔，是自由的向往。面对现实的重伤，内心有一种信仰，相信它给我力量，让生命灿烂绽放。 谁都

豁达体现在落魄的时候，一个人的涵养体现在愤怒的时候，一个人的体贴体现在悲伤的时候，一个人的成熟体现在抉择的时候。谁都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是做你该做的事情才叫成长。坦白说，还是希望该做的事情恰巧也是你喜欢的。 在相遇的城市迷失之前，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接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帮助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出现，还是你的出现让我改变？一个巧合的意外，变成一张最执着的迷恋。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接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等着。 贴近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要点解读之四。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于本月1号施行，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好条例的精神，应当把握好以下要点。一、构建五级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为切实增强安全防范监管和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监督管理体制。条例规定，构建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实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建立执法监督机制，明确人大的监督职责，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安全生产巡查、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警示约谈等制度，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制定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能力建设规划，强化安全生产执法保障，改善调查取证等执法装备，保障基层监督检查和应急救援车辆满足工作需要。二、健全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推动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应当鼓励社会组织机构提供评估、认证等专门安全生产服务，

要将我溶解、听说你翻了一页，给我一秒怎么写，做朋友像策略。 Oh baby， 爱情的一对一，其他人是多余，别人的注意会模糊真正的自己。对我们要一对一，爱是两人下的棋，加上他们就太多拥挤，怎么能在一起？等你去联系，答案在心底。情话得靠自己学，越简单就越直接，所以他了解。你和你始终胆怯，只要是呕心沥血的方式都特别。 Oh baby， 爱应该一对一，其他人是多余，别人的注意会模糊真正的自己。对我一对一，爱是两人下的棋，加上他们就太过拥挤，怎么能在一起？ 说啊，谈恋爱的第一步是让自己变好看，结婚的第一步是让自己变靠谱，生孩子的第一步是让自己变有钱。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先要让自己有足够的条件。看到这样一段话的话，你会有什么感想呢？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我们都会很感性的强调，我可以无条件的爱你，我可以无条件的去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现实也告诉我们，有些东西准备还是很重要的，准备是一种负责，你说呢？有没有对你想要的东西努力的负责呢？比如说正在等待真爱的你，记得要让自己变好看，所谓的好看一定是由内而外的，你会变得越来越好。好了，在这里好好的开心。 树上叶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发亮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得路好长，一颗心晃又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 情，只是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我和你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思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爱，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特别烦的时候，先要保持冷静，或者看一部开心的电影，或者喝一大杯水，不要试图跟朋友聊天。朋友是跟你分享快乐的人，而不是分享你痛苦的人。不要做一个唠唠叨叨的抱怨者，从现在起要学会自己去化解，去承受。这样的一段话送给你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独立，这让我想起了在朋友圈呢，有的人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就会发特别极端的话，然后大家就会很关心的问你到底怎么了，可是能够切身体会的又有多少个呢？这种情绪化谁都会有，在这种情绪之后你突然发现，哎呀，刚才发的也太过了点，所以何必呢？有些时候你只是需要安静下来，找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你的烦恼还是需要自己来解决。今天的你有没有烦恼呢？希望在这里的好歌曲能够让你得到一些缓解，来抱着好心情听好听的歌。好好的周末，好好的休息。 每天你逐渐老的次数，一度你的神情中有爱慕，对其辛苦又要下苦又要埋伏，那么何不让爱快一点悄悄而出，给我痛快装不住心怒。像重力加速度，你有啥有不顾，与生俱来的孤独，加快脚步，要加速。 就会开始吃素， 我还没哭。 放弃森林，好好吃照顾一棵树木，我的付出一辈子都不会辜负。所以害怕从此有人把宝相助， 把爱你的付出不怕输。想就被压孤独，你有啥都不服，一身去来了孤独，加快脚步，要加油配速。 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只鸟鱼，鸟鱼的大堂摆着一个神鸡，神鸡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我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雪也要无看透，在街头金鱼和木鱼有太多不同，永远弄不清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乎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对你来说最美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可能是很充实的在奋斗，可能是类似无欲无求，或者说简单就是幸福啊，知足常乐这样的状态。每一个人想要的不一样。有人说不要期待，不要假想，不要强求，顺其自然，如果注定便一定会发生，心安便是活着的最美好状态。也不是提倡大家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只能说做好自己的这一块，其他的就要看缘分了。你要保持一个非常棒的心态，坚持一种好的生活状态，正能量就会交来正能量。继续来听歌。 了解你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去哪里？夕阳又失去，黄昏又华丽，诗情画意虽然美，我心中却有你。 是看到过的，我来读给你听。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人，24岁相恋，26岁结婚，28岁一个生命的诞生，29岁时孩子叫我们爸爸妈妈，走过七年之痒，40岁激情褪去，我们仍然相爱，50岁孩子有了自己的爱情，60岁我们一起去旅行，70岁我们子孙绕膝，76岁是我们的金婚，80岁不再恐惧死亡，因为彼此相依。时间数字化的爱情就是如此完美。每次读到这样的一段话，都会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我们都想要这样单纯简单的幸福，当然了，哪怕遇到的晚一些也可以这么幸福的，只要你肯定他就是你想要的人。祝你幸福哦。 不死心还在，推翻命运安排，给世界一场意外。 最后挂点你容不容，心还跳着就有梦，还不够，不会有最后，谁说我们会选择放手。 曾经过彻底毁灭的荒漠，远方你的身影开出花一朵，一路上灰暗统治的天空，绝望的狂风比对不了你我， 是吗？

誓言没说不爱我，男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你说的很对，可是我为了谁冒险？我不是神仙，我也会抱怨。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爱情偷走我的理智，你笑我死心眼。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是你给我泪里的血，是你给我哭里的甜。是你带着我越过了极限，幸福蒙住我的眼睛，也让我死心眼。爱到莫名其妙出现，我睡得很甜。是我忘了还有从前，是我忘了还有明天，是我忘了说再见。 听到的是彭佳慧的一首《死心眼》，你有梦想吗？这样的问题可能都听得不耐烦了吧。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吧，或者回答问题的时候，会很认真地告诉大家我的梦想是什么，当然也有腼腆不想说出来的时候。但我永远忘不了的是上小学写同学录的时候，我的梦想啊，还是理想那一栏写的都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开心的是，现在的我真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梦想还是要坚持的，万一实现了呢？也给你加油了，希望你现在做的事情，或者说现在的你正在追求着你喜欢的事情。好了，听歌吧，邰正宵《升华的爱情》。明天早晨再来一起听歌了，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 是因为太多灿烂让回忆繁星点点，是因为太多纪念让你变算你有天。你给的衷心祝福像一张精美卡片，并不是没有结果的爱恋都算谎言。是因为太多差异让感情慢慢磨灭，是因为太多人来让心灵过于疲倦。我 我们都习惯善良，不习惯说出感觉。爱不能只有倔强，也不能只有妥协。爱到懂自己，也懂对方，不能唯有奢望就捆绑了对方。知己将爱情升华成体谅，用成全去退让，眼里泛泪光，宁愿你像月光温柔地洒向远方。你前往的路上，努力将爱情升华成体谅，你充当了哀伤，拆了所有墙，天地才却开放，带着梦跑向阳光，张开手的悲伤长出翅膀。爱到懂自己，也懂对方，不能唯有奢望就捆绑了对方。学习将爱情升华成体谅，用成全去退让，眼里泛泪光，宁愿你像月光温柔地洒向远方。你前往的路上，努力将爱情升华成体谅，你充当了哀伤，拆了所有墙，天地才却开放，带着梦跑向阳光，张开手的悲伤长出翅膀。自己将爱情升华成体谅，用成全去体谅，你愿意像月光温柔地洒向前往的路上，也冲淡了哀伤，眼底才全开放，带着梦跑向阳光，张开手的悲伤长出翅膀。 是记忆中那片沙滩，蓝的房子，蓝的海，我们安静地对望着，从你眼中看我的脸，我们乘着风一起呼喊你的名字，我的爱，直到天色渐渐变淡，才发现你已经不在。我的世界变得灰暗，大海也无奈叹息，你的离开，能依赖着你是一句不能安置的话语，枯燥爱的斑斓深海里。Love you 爱着你，可是一转身就消散，陪 起挣扎着，你就像。